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8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你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哎呀，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周五了啊，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哎呀，周五啊，每到今天这个节目，我就特别的兴奋啊。 突突突突突！ 哎呀，是啊，仿佛一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在今天都能够得以释放了。 是的，这一周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哈？是您觉得，哎呦，这不吐不快呀？吐槽大会、 哎啊、 那就在今天，咱们吐吐更健康吧。 啊，没错，咱们今天的吐槽大会来说说怎么来对抗焦虑这件事儿啊。 嗯嗯。 永远儿媳妇说了、 嗯、 转移注意力、 哎、 买喜欢的东西，看书转移注意力。 哎，好方法好方法。 就把那个事儿给忘了。 哎，其实我觉得我吧还是挺容易在这个工作上生活上焦虑的。 哎呦。 有些事儿一旦没有能够如自己的愿吧，就总会琢磨惦记。 啊，总合计这事儿是吧、 哎、是的，哎呦怎么办呀，我要这样会怎么怎么样，我要那样会如何如何。 哎呦， 哎，我容易焦虑 啊，就像编剧一样，似乎把这事儿给想了好几个结局了。 是呢， 但有可能这事特别简单， 对， 不像你想的那么复杂。 是的，是的， 哎，这就是所谓的焦虑啊。 嗯嗯嗯。 今天咱们周五的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厦门康乐2个小时陪各位说说如何来对抗焦虑啊。 嗯。 哎呀，朝丽他说了，看淡得失，或者说是每一场比赛什么的，也别有太大的一个得失心、胜负心了。 哎，看看比赛，这个什么事儿也都过去了 啊，可不是吗、嗯？就像今天晚上，首钢男篮将会迎战的是联盟当中目前最强的辽宁队。嗯，有的朋友可能焦虑了，说哎呀，首钢队这后卫线能打得过郭艾伦、赵继伟吗？ 上场比赛辽宁没有派出这些个一线球员、 哎、 可以说主力没有出来 啊。是 啊，这雪藏了好几个主力呢。 嗯，那这场比赛人肯定不会这样了 啊。对啊，你也别焦虑了，我觉得啊，第一节碰一碰能感觉到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差距了。 嗯， 哎，就是大家所谓的焦虑有时候什么自己吓自己， 哎，或者呢就对于一些事情期望值可能太高了。 没错。 哎， 比如说您工作去面试了，哎呀，面试呢肯定是刚开始惴惴不安的。 嗯， 参加最后的终极面试，面对大老板啊， 好多朋友焦虑了，说哎，我这能行吗？我这身捯饬的怎么样？今天穿的够亮吗？ 我准备的充分不充分呢？ 这公司是会不会挑我的毛病啊？ 嗯， 很多这件事儿，说明您在乎这事儿才焦虑呢。 哎，关心则乱、啊。 哎，还有的朋友是相对象去了，给谁介绍一对象？哎呀，那、嗯、可劲儿得天天想这事儿啊！ 哎呦， 有的甚至于啊，提前列好了100个问题。 哎呦， 就是对方啊。女生有可能问我的100个问题， 合着跟这个面试工作差不多耶。 啊，我曾经就这样做过，这我这相对象嘛， 嗯， 哎，总是相不上合适的，我相 你相别人还是别人相你啊？ 啊，这反正互相相 嘛，双向 、哎、啊，都是有所准备的啊。我这边也准备了呢，没有100个问题，也有10几个问题， 嗯、 就是说，哎，人家会问我哪些啊？到时候我得是对答如流一些呀、啊。 哎，你会问人家哪些呀、啊？准备过吗？ 哎。啊，这反正也稍微有所准备，但我发现这效果并不好。 啊、是的， 弄得像有剧本似的、 嗯， 俩人都显得特别的尴尬， 就是太刻意了。 哎，对啊， 这个结局反而不会好。 而且在现场，你就感觉你自己很焦虑、很紧张。人一焦虑的时候，容易什么不自然？ 嗯， 有一小动作， 你会做作了， 抓耳挠腮的。 哎， 哎，你看啊，结果那几次相亲哈，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好啊。哎，所以大家这个也是吸取我的经验教训吧，各位。 荣成斋说了，看淡一切，什么都不是自己的。 哎呦， 哎呦，一切乃身外之物。 哎呦，您这是不在三界内，跳出五行中了， 嗯、 是吧？ 修仙了、啊。 哎呦，化外之人，您 这 厉害了。 这性格也非常的好。 是 1908给我们看他这副牌呢。 哎呦， 哎，您胡什么呀？我看看。 1908，您这断19啊。 啊。 单呼19，您这个是还可以往飘牌去发展，给我们秀了， 可以哈。 是， 他说他要边玩牌边点赞。 哎呦，1908打麻将呢，这、 嗯、 打麻将这事儿容易焦虑啊。 哎，是的。 比如说 老胡不了 啊，对，上家盯我盯的特别紧。 是的， 我打啥他打啥， 嗯、 多焦虑啊。 他时不常点炮，怎么回事、 啊？哎，是啊。而且、啊、我下家呢，这怎么我打什么人吃什么呀？ 嗯、 这么气人呢，焦虑啊， 焦虑焦虑、啊。 哎，打麻将最。怕的就是焦虑了， 那怎么办呢？ 啊，那就只能是喝杯茶啊，润一润嗓子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哎，是的，或者说，这是不是还有就是打那么几圈之后再换个位子的？ 哎 哎，东南西北风得换一下 啊。对啊，这调风很重要的、 啊。对，上家换到下家来了， 哎、 调一调，没准哎，这把焦虑给调走了。 可不是嘛。另外还打麻将还有一个技巧叫什么、 嗯？ 转移焦虑。 哦。怎么转移？把焦虑转给别人，转给我的下家。 哎、是啊，因为您如果表现的特别的淡定那种状态，那上家下家就会想，哎呀，他这怎么稳坐钓鱼船啊？ 哎呦，是的， 他这怎么这样表现的？是不是抓了一把特别好的牌啊？ 嗯、 哎，焦虑，对方就焦虑了。 哎，你别说哈，真的很多事情其实哈，玩的就是个心态。 哎，没错。 嗯、 陈志说了，缓解焦虑，喝杯可乐或者喝杯咖啡。 哎， 这很好的事儿啊。 嗯，赞同赞同。 哎， 柯大爷说对抗。焦虑最好就是去跑步运动， 你看 出了汗了就舒爽了。 哎呦， 嗯、 是 绝对赞同哈。 啊，这个出了汗之后了，这个焦虑感，啊，不止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消散， 嗯， 而且啊，您会把一种好的心情传递给周围的人， 嗯，就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些正能量 啊，没错呀， 积攒了正能量。 是啊，而且比如说您刚运动完之后了，回家，比如看家里谁谁谁，哎，特焦虑，这么愁啊，怎么？ 嗯 啊，这股票买哪个等等的什么的，考试怎么办？后天啊， 嗯， 哎，您可能就把刚才那种状态传递给别人了，说，哎，着什么急呀、啊？不要焦虑，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哎，荣成斋还给我们提了个更加专业的解决方案。 你看， 焦虑呢，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病态哈。实在不行，咱还是求助专业的医生吧。 哎呦，是， 嗯， 这个焦虑，如果您到了这个疾病的这个状态，那是要看心理医生的。 对， 是。还有朋友谈到今天晚上的比赛的，说爱吃水煮鱼说了。啊，这是谁谁谁的心理啊？只有某支球队 谁呀？ 啊，他这说谁谁的心理只有北京首钢男篮这一支球队，他说了。 嗯嗯。 哎呦，反正这个不管您喜欢哪支球队，我认为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支持自己所喜欢的就行了。 嗯，有的时候吧，自己心里边明确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可能焦虑也就少点了。 哎，是啊，有一种焦虑叫什么？选择困难症、 恐惧症，对 啊，对，或者恐惧症。 哎呦，我今天晚上到底看首钢还是看北控？哎呦，我又想看这个，我想看那个， 哎、 结果哎，可能啥也没看好 啊。尤其各位在各种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 嗯、 可能一款什么什么的东西，哎呀。好几个样式， 嗯， 或者好几个颜色， 啊、对。 这时候选择的时候，选哪个呀？蓝色的也好，绿色的也可，红色的感觉很喜庆， 哎，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选择， 那就都买下来吗？ 都拿下吧啊！ 哎呦，所以说这那可能都拿下之后了，月底算账的时候，哎呀，怎么这月又超支了？ 哎、 另一种焦虑了、 哎。好好工作吧，就 哎是。EK 他说了，得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啊。 哎，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 哎，对呀、啊，他说，比如说旅游、看电影、找朋友聊天、看书、吃好吃的。 对。 哎呦，吃好吃的这个，我最近也是深有体会呀、啊。 嗯嗯。 尤其是一些派，我最近特别爱吃派。 派啊，甜的那种。 哎，里边带馅儿的，苹果派、 巧克力派。 草莓派， 哎呀，好吃！ 香芋派、菠萝派都有， 热乎的， 哎，特别热乎，里边甜丝丝的，哎，吃完以后心情马上就变好了。 哟，这热量也挺高的哈。 哎，是， 没事，冬天了嘛。 啊，碳水是带来快乐的源泉， 对，使我们快乐。 哎，是。 平窗听雨声说，国足到现在这个大名单还没有公布，怎么回事呢？ 哎呀，这是不是有焦虑了，各位？ 哎呦，焦虑焦虑，但是说焦虑吧，也不用那么的焦虑，反正五十人大名单呢。 哎， 您想看到的几乎都囊括在里边。 是啊，另外一个咱球迷焦虑啥呀、我觉得第一焦虑得是队员。 哎 想 了，不是教练吗？ 啊，教练可能也焦虑、队员呢就更想了，这名单赶紧下来呀。 是的，到底有没有我呀？ 啊，就是踏踏实实过年什么等等的， 这我到底要不要放假呀？ 啊，对，要不要平时去健身房再练练肌肉啊？ 哎、是的， 哎，是咱们今天周五晚高峰的5点到7点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如何来对抗焦虑。各位可以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咱们聊冬奥的事儿，冬奥一起来。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冬奥一起来，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中国队的队员的最新表现情况。在2021-22赛季的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大赛当中，这是在加拿大的勒瑞雷站的比赛里，中国选手徐梦桃以103.92分的成绩夺冠，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世界杯个人的累计的冠军数是积累到了27个之多。而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孔凡玉是以92.70分获得第三位。男子组方面，中国选手孙嘉旭以120.81分的成绩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首个世界杯个人赛的冠军。另外，杨龙孝以119.91分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 是的，本站世界杯分站赛结束之后呢，咱们中国的空中技巧队确定了3女3男共6个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根据规则呢，每支参赛队的冬奥会参赛人数上限是4男4女，也就是说我们在男女方面还各差一个。北京冬奥会之前，空中技巧项目还剩下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1月12号在美国举行。中国队呢也要抓住这次机会，争取更多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根据现在的积分榜实时排名显示呢，齐广璞、贾宗洋、孙嘉旭已经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杨龙孝本站比赛获得亚军之后呢，排名上升到了27位。如果下站比赛能够再创佳绩，那他就能够赶得上北京冬奥会了哈。女队方面，目前徐梦桃、孔凡玉、邵琦已经获得了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徐思存排在冬奥积分赛第38位，在还剩下一场世界杯分站赛的情况之下，要获取冬奥会的门票，对于徐思存来说呢，难度有点大了。 哎，是，当然我们提到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大赛之前，那肯定是要对抗焦虑的， 会焦虑，但是他们这个对抗焦虑的方法也很多， 哎、 而且呢，队里边还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给予辅助。 没错，而且我们在体育赛场当中经常讲，某些队员是大心脏啊，说这就这个人， 哎， 大赛期间啊。巨大的焦虑怎么办？人家迎刃而解，能够成功的对抗焦虑、 哎、 这是优秀运动员必备的一种素质啊。 他们往往可能都不算是焦虑了，有可能会兴奋了。 你看、 越到大赛跟前儿、越兴奋， 处理得好， 哎，越想在人面前展示自己、 啊、叫什么比赛型选手、真有这样的，就人越多啊，赛场当中山呼海啸呢更好了，表现更好。哎呦， 我特别羡慕运动员这一点啊。 哎呀，谁不羡慕呢？ 是，咱好好学习运动员的这个精气神吧。哎，是的。 除此之外呢，根据美国奥委会的公布信息显示，目前已经有74名美国运动员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或者呢已经入选了美国各项目运动队名单。到时候预计将会有超过200名美国运动员将会来到北京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比赛。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国际奥委会的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是在北京通过视频向媒体致辞，他表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情况是无可挑剔的。他具体表示，我们已经举办了出色的测试赛，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已经对冬奥会的运行计划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场馆也是准备好了，看起来非常棒。北京冬奥会是无可挑剔的，目前我们对北京冬奥会是非常具有信心的呀。 无可挑剔真的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没错。 那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那些融入其中的属于咱们中国式的浪漫也藏不住了哈。 哎呦，真好、 如果大家一路都在关注北京冬奥会的话，确实会发现，比如说像这个吉祥物如意、长信宫灯、同心圆玉璧、千里江山图，这些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元素都成为咱们冬奥元素的一部分了。 哎， 比如说身上穿的哈， 哎呦， 服饰上的千里江山图、水墨青蓝、天人合一。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这个青山绿水融入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制服，同样也融入到了北京冬奥会颁奖礼仪服饰。青花山水跃然衣间，达到了古朴典雅、清新流畅的视觉效果。 哎呦，真有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之美啊！ 哎、 而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接力火种灯的创意是源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造型是非常的轻巧华丽，而且设计也是非常巧妙环保的。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的顶部，与火炬飞扬的形象视觉非常的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激情啊。 咱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奖牌呢，是由圆环加圆心构成牌体，形象呢就是来源于咱们中国古代同心圆璧，共设五环，五环同心，同心归圆，表达了天人合一、人心统一的中华文化内涵，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世界人民凝聚在一块，共享冬奥荣光。 确实的，这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大家都非常喜欢啊。 是的， 你看这个整体外观，其实细心的朋友发现了，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啊，它是交相辉映的一种感觉，是从2008年的祥云的纹样过渡到了冬奥会的雪花的图案，这种过渡就体现了双奥之城的传承与发扬啊。 除此之外，火炬传递路线呢也是精心设计的，第一站是奥森公园，下一站是冬奥公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建筑方面，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它位于崇礼冬奥核心区，也是当今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跳台滑雪场馆，是张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也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之一。如果仰视雪如意哈，两条赛道倾泻而下，就像是中国古代如意的那个 S 曲线。 哎呦， 也是对于冬奥赛事独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达。 哎呀，太美了。哎，我每次遇到自己焦虑的时候都愿意干什么呢？看一些美感的东西。 哎，是的， 越美越好， 洗洗眼睛，洗洗心灵， 就是看完以后了就觉得，哎呀，这个焦虑也消散了。所以欣赏美是一个每一个人的本能所在呀。 哎，是的，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哈，如果说呢大家焦虑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因为这其中美的元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哎，是，还有很多朋友说现在正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啊，看到我们楼下建外大街好像稍显得有点堵了。晚高峰周五肯定会堵车的情况，各位有可能有焦虑的情绪。堵车肯定是一焦虑的容易多摁几下喇叭，是吧？ 怎么回事 啊？这怎么？ 我这是7点之前赶不回家了，怎么办呀？ 哎，咋办啊？听我们节目呗，我们节目陪伴您2个小时的时间。 是的，堵车别堵心哈。 哎，是，咱们继续为您介绍北京冬奥的相关情况。昨天晚上，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及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在京开幕。开幕式当晚，汇聚众多中外艺术家的我们北京见大型综合文艺晚会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演出到了最后啊，很多的这个文体明星也是进行了合唱，唱的就是本届冬奥会的重要推广曲目之一，我们北京见将开幕式推向了最高潮啊。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其他国家的选手对于北京冬奥会正在做哪些准备。虽然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巴西代表团呢，最终人数还没有确定，但是巴西奥委会已经表示，首批后勤官员将于1月24号抵达北京，他们正在为各种后勤保障工作做最后的努力。根据统计呢，目前巴西只有4个项目的运动员已经拿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在1月份还会有些比赛，然后呢再去确定最终的参赛人数。巴西代表团估计最终将会有10到14名运动员参赛，教练、助教还有医生等等其他的随行人员呢，大约是22到26人吧。代表团具体人数呢，将取决于最后获得参赛资格运动员的人数。那首批参赛运动员将会在月底1月29号抵达北京。 哎，而运送这个参赛设备啊，其实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了，尤其像雪橇、雪车这种项目，哎呀，那这个器材非常的大，也很重，怎么办呢？考虑到巴西选手很有可能获得参赛资格，奥委会方面是已经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制定运送的路线和方式。另外，巴西奥委会还为每位参赛运动员准备了一套重达18公斤的装备，都有什么呢？哎，这些就是中国品牌的，这包括我们的很多中国品牌的服装啊、装备等等的，将会在奥运村里边发给运动员。而且巴西奥委会还透露，他们准备更多是什么？包括箱子啊、双肩背包、围巾、帽子、紧身的衣裤，还有滑雪服、T 恤、外套、短裤、运动鞋等等等等。哎呦，这巴西奥委会准备的相当的多了呀。 嗯，提起巴西总是能够想到这个里约的海滩 总能想到巴西的足球 桑巴舞，很热情。 哎，是啊，近些年来巴西足球跟我们国家足球也是相当的有缘分是吧。 哎呀，你哪个壶不开提哪壶、 哎呀，这要聊起国足的规划球员了是吧。 伤心事儿，伤心事儿啊。 哎， 也看一看这个巴西在冬季体育运动项目当中这个成绩水平怎么样。 没错、另外这边也关注到的是，早些时候2021到22赛季的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女子单人雪车世界巡回赛，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站的比赛拉开了战幕，德国选手施耐德以2轮滑行1分51秒73的总成绩夺冠，而澳大利亚选手维尔纳和法国选手博赫分列第2和第3位。 嗯，是的。那么下一站女子单人雪车世界巡回赛呢，将会于本月8号在德国举行，也吸引了21位选手参加。除此之外呢，在冰上哈，法国华联在今天表示呢，由于担心感染新冠病毒，法国的冰舞组合帕帕达吉斯和西泽龙决定退出将于下周在爱沙尼亚举办的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那么他们俩呢，是从2015至19年连续5年获得了花滑欧锦赛冰舞项目的冠军。平昌冬奥会当中呢，他们很可惜输给了来自温哥华的组合，最终获得了银牌。那么欧洲花滑锦标赛呢，将于1月10号到16号在爱沙尼亚举行。 另外也关注到的是，朝中社今天的报道，朝鲜奥委会和体育省向中国奥委会、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及冬季残疾人奥运会组委会还有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致信函，表示因全球疫情等原因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但将全方位支持和声援中国。另外这边也关注到的是全国冬运会最新的消息啊，这是昨天从辽宁省体育局获悉，辽宁日前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了2027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申办报告，正式迈出了申冬运的脚步。好，这边咱们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夏萌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今天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咱们来说说各位是如何对抗焦虑的呢？ 哎，各自有各自的方法。0800就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焦虑过，怎么办呢？哎，坐下来静心读书，然后呢再有多大的事咱们着力解决就行，焦虑啥呀。 哎，是这0800说的。哎呦，是长了一些年纪了，有生活经验了。 是的， 可不是吗？ 什么事儿都看开了，看淡了。 哎呀，我最近有这个感受。 嗯， 我那会儿也是年少轻狂啊， 嗯、 打打杀杀、 哎、 在游戏当中打打杀杀。就是哎，但是年纪稍微大了几岁了，社会经验长了以后了，就感觉自己 输了就输了， 能够更好的对抗焦虑了。 是的， 确实这样的。 嗯， 我记得我几年之前啊，打这电子竞技的时候，哎呀，甚至有想把这手机摔了的这个冲动。 哎呦，胜负心很强哈， 尤其是队友特别坑，我自己得分第一名，队友坑没办法呀，这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 嗯 一样的队友 啊。对呀、啊，那队友太坑咋办？之前想不开，但现在我就觉得了，哎呦，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就足够了呀。 是的，哎呦，1908说我不玩牌了啊，我就用专心点赞了 啊。1908为啥不玩牌了？这一写了，他刚给人点了一把炮， 哎呦， 点了一把清一色，给人 家说什么来什么。 1908，您这打麻将必然不能分心 啊！ 打麻将分心，您相当于就是给人点炮， 哎、 因为打麻将你得记住出牌的顺序，上家出啥牌，对面要什么牌， 牌 下家、 嗯、 哎得记住才行啊！ 哎、没准人高风亮节呢， 哎呦是， 或者人故意的，就是我不想玩了，到此结束， 哎、 我要点赞了 啊，或者说陪着。非常想让对方赢的，这是吧、嗯、 陪媳妇儿打牌呢 啊，陪领导打牌， 不敢赢太多呀。 哎呦是、哎、也有可能就是为了快乐啊。这边梦梦他说了，对抗焦虑需要转移视线，家里有人焦虑，那可能焦虑就引起身体的不舒服，咋办啊？他说 哎呦，养了一只龙猫、 哎、 问题完美解决啦。 龙猫特别的萌， 嗯， 你给他一个吃的在那，他那手就在那儿一 直 在那吃啊。我看有一些这个 UP 主， 嗯， 对，特别老实，而且我看过一个，这 UP 主放的就是四个动物，一个鹦鹉，一个龙猫，一个法斗，还有一个这是什么那个是小型的一个狗， 嗯， 还是科多还是什么什么狗啊，叫 柯基 啊，柯基，对啊，就是那 个你喝多了， 柯多，我想起电子竞技里边以前有个柯多兽， 嗯，柯基犬很闹腾的， 哎，这四位在那一站，猜谁最老实？ 龙猫 、啊、给他拿一个东西他自己在那吃了。其他的小动物还得是这个看来看去的什么的，抢来抢去的啊，所以有时候对抗焦虑，我觉得养一个宠物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是的，人说这个宠物哈，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好伴侣， 哎， 养狗养猫啊都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 没错，这边张翔他说了，是柯多兽吗？哎呦，这张翔跟我应该都 游戏高手， 电子竞技啊， 嗯 啊，当时的魔兽争霸当中是兽族的柯多兽，出了柯多兽以后了、 啊， 那就是开始团战的时候到了，各位。 嗯、哎呀，不懂了，这就 哎 啊、张翔还说学习看书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啊，对啊， 学习是我们快乐。 哎，是啊，您这境界真高啊。 嗯 啊，这边孙东玲他说了，听广播和音乐。干家务和做美食缓解心情的这个焦虑， 嗯， 都有相当大作用啊。尤其听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事儿，聊天是聊天缓解焦虑， 嗯， 啊，就是各位聊一聊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比如说了一个事儿了。烂他说了，哎呀，接娃还得排队，真焦虑。 看见了， 哎， 甭着急。 有人给他回复了，说、我今天也接娃，比你还堵呢。 哎呦，而且你看，这么多人都在等着排队接娃、 啊。是啊，大家都这么堵，哎，想一想，哎，那我这堵也不算啥了。 嗯 啊，比如说在路面上，有的这个司机朋友就说了，哎，咋这么堵啊？但您想想，今天周五晚高峰。堵的不止您一个呀！ 嗯，大家这会儿呢，基本上都堵在路面上啊，堵车别堵心，咱们慢慢的来，慢慢的开。 7250他说他现在焦虑是什么？是因为，他脖子不是特别舒服 啊， 颈椎病折磨的。 哎，那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一个是颈椎，一个是腰椎不舒服啊，那可真难受啊，坐立不安的。7250，我觉得还是早点去医院吧。我因为我之前也是腰椎不好 啊， 哎，到医院这个针灸什么的，这个马上很快就好了。 哎，是，反正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啊，家里稍微调整调整。但如果说自己调理不好的，赶紧去医院。 去医院，对，平时生活上有一些这个习惯也得注意哈，比如说不能总低着头， 哎， 或者说呢，可以多去抬头，像。放风筝那种姿势似的， 是， 哎，多养脖子。 哎，这边阿俊他说了，怎么对抗焦虑啊？他也打一种电子竞技游戏，啊，这《使命召唤四》 啊， 现代战争。 哎，《使命召唤》是不是挺老的一款游戏了？ 出了好几款了。 我怎么觉得好像我小时候就听过？ 哎，是，也是这即时战略性的游戏。 嗯， 你看这边都有好多游戏的高手啊，说哎，这还能聊这方面呢？哎，是我们这节目不止聊体育，也聊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周五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如何对抗焦虑。听歌很重要。 嗯， 有一些歌一听完之后了，我就变得特别的轻松， 就很开心。 哎，比如说 跟着节奏动次打次。 接下来这首歌， 嗯， 红色高跟鞋。 哎，我怎么想着那眼小迷离的眼神了？ 敏涛是吧？ 对。 哎，红色高跟鞋送给各位。嗯， 跟你总比较在算特别，对 像水位， 是爱不释手的、 红色高跟鞋。 眼神儿， 哎呦，学不出敏涛姐那个小眼神儿。 哎呀，敏涛姐是演技派的，是吧？ 嗯， 哎，没想到唱歌也别有风味。 哎，是的，有自己的特点。 哎，我觉得这个敏涛姐当时那个表演啊，就是破圈了， 哎， 上热搜了， 让很多这个不太了解她的人，哎，就知道她了。 是，而且那个视频啊，特别对抗焦虑。 嗯， 看完以后心情一下变好了，各种模仿的眼神儿，是吧？ 是的，是的。 哎，拒绝。被子里的束缚， 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往上散 发的香水味， 像爱不释手的 红色高跟鞋。 啊，这歌其实蕴含着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 嗯， 好像说的是感情，啊，就是我自己那意思。这个女主角说了，我穿一红色高跟鞋，我就认为我自己挺好看的。 是的，我穿上高跟鞋也好，我穿旅游鞋也好，反正我就是我自己的女王。 哎，对呀， 嗯， 哎，夏萌，我想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说吧， 你有红色高跟鞋吗？ 我真有 啊，多高跟的？ 大概恨天高那样吧， 啊，那么高啊？ 对，挺高的。 哎呦， 嗯， 高跟鞋指的是。细的那个叫高跟鞋吧，就松高鞋那也叫高跟的吗？ 松高鞋不算，松高鞋叫松高鞋，高跟鞋就是那小细跟儿 啊。还有增高鞋吧？ 还有增高鞋垫。 哎呦， 但你我二人应该用不上。 是， 嗯 啊，咱俩这是海拔都够用是吧？ 对，咱俩在垫上增高鞋垫，就是真的恨天高。 哎，你夏梦，你垫个增高鞋垫，你可以去中国女排 啊，可以 篮网，绝对没问题。 女排可能就是有点费劲啊， 哎， 去女篮打个小后卫应该可以了。 哎呦，是，嗯，你看这都是怀揣了梦想之人 啊， 多好啊！ 其实我本来是想成为一名女篮选手的。 哎呦，是，女篮颜值也挺高的。我还说了，怎么对抗焦虑啊？听经典老歌对抗焦虑。 嗯，哎呦，是的， 是想起就唱经典老歌的时候啊，想起。好多年前听这歌时的心态，与当今现在的心态进行一个对比，您发现自己就进步了， 嗯， 对抗焦虑了。 是的，哎，闲人北三是女生吗？闲人北三不是男的吗？ 应该是男的。 他说他出嫁那天就穿过一次高跟鞋。 出嫁那天就穿过。 闲人北三出嫁？ 这是出家吧？我估计是打错了， 嗯， 啊，他可能打的是别人出嫁过穿过一次。 哦。 是 或者他女儿出嫁 啊，大铁人叔叔提醒了说高跟鞋啊，这个也不能经常穿特别高的那种 跟，是的，是的，对这个脚腕呐，脚踝呀，啊，还有这不是很多女生都母外翻嘛，都是因为这个高跟鞋穿多了啊。 没错， 我觉得就是依照自己的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喜欢怎么来。 哎，是，嗯，啊，就是脚得先舒服才行。 对。 就别为了别人的眼光让自己不舒服，很重要。 是的，千万别委屈自己啦。 哎，是啊，你说一旦委屈自己，总天天掂量，哎呀，这个人看我顺不顺眼啊？ 嗯， 我在那个人心目当中打几分啊？那你一下就焦虑啊。 是的。 哎，是，咱都做快乐的人，好好的来互动。这边看到了，在点赞助力榜当中，大家都是非常的给力。给您公布一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最新情况，刷新一下。第一名3255，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马哥，第四我在朝阳，第五1908，第六默默听专家评论，第七大辉698，第八心远行，第九涂晓东，第十孙东玲，第十一思雨，第十二7117 QQ。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马上我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焦健，焦指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啊，焦指今天晚上这场重头戏，好多朋友都想听听焦指的赛前的前瞻，说的就是7:35进行的北京首钢对阵辽宁本钢的比赛。您觉得首钢队做好哪些点有赢球的胜算呢？ 怎么说呢？咱说实话啊，这个如果是辽宁，如果要是真要是全都来的话， 哎， 那肯定是辽宁实力要强于首钢。 是 要强一点啊，但是具体你说要强多少呢？我感觉也不是很见得， 就 啊对吧？ 就不至于说什么这个前三节就打花了，这不至于那样，肯定是 那倒不至于。而且本来首钢队韧性就强， 是 他韧性很强的一个队伍，所以我觉得也就45-55，我想45-55这么一开， 嗯， 啊，就差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有差距。 是，那各个位置当中，大家也是，我看有朋友就是对比了，说，哎呀，辽宁队好像是各个位置当中都有球星压阵，而且阵容板凳厚度是相当的雄厚。想让教主跟我们在各个位置来对比一下，您觉得就是首钢队，就重点今天得防谁呀？把谁给防住了，胜算能大点啊？ 主要是一个呢是防住郭艾伦的冲击， 是； 二呢防住韩德君的这个篮下，包括他的篮板、他的强攻啊，他的一些策应。其实韩德君现在牵制作用起得很大，不要看了每场球得十几分，但是你谁都不敢不防的，他牵制太大。 是， 好在这韩德君呢，咱这有李慕豪啊，是吧？这还好些啊，毕竟身高啊什么都不吃亏。外线这一点，现在说实话，就得看林书豪和郭艾伦俩人怎么再进行一个 PK 了。 哎，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林书豪的状态一直是不太稳定，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一环他非常非常重要。 嗯，另外这边有球迷想问问焦指啊，就是首钢队这边的小外是不是吉布森应该有更多的一种发挥啊？ 吉普森是作为一种非常规武器出现的啊，他上场因为他防守确实吃亏，他身高也就1.77-1.78这样吧，啊，都号称是1.8，其实我们那行人都知道他没有那么高，他作为一个攻击的利器出现，但是他防守确实吃亏， 嗯， 啊，包括他有的时候他防守经常还走神儿，因为他本身打的就是攻击，所以你说你不用吧，现在肯定是特别可惜，因为他攻击太犀利了。 对， 但你用吧，你还不能就连续用，给他用时间太长也不行。为什么你防守这端你怎么办？ 是， 啊， 就是攻防两端，攻防两端这个平衡性是太重要了。包括之前我看有球迷也是发问题，想问问说，是首钢队之前好像几场比赛有尝试想打快的这个状态啊，面对辽宁队应该是联盟当中打快数一数二的球队，就首钢队这个节奏，焦指您觉得今天怎么控制比较好啊？ 今天千万不要跟辽宁比快，啊，千万不要跟他比快啊！你要跟他比快就麻烦了。 哎呦， 拿出自己的常规打法啊，利用好自己的双塔，两个中锋，死保内线啊，外线相对来讲防出去， 哎 ，OK 了啊！就是内外线你只能选一点，不能让两点都开花。 没错， 大家应该发现辽宁赢球基本上内外线全开。 哎呦， 他一点要开的话，反而他赢球比较费劲。所以你今天就杀出去一点，那一点就是说尽量去控制。 没错，这边还有球迷想问问焦指，说这个他们有球迷说了，这个韩德君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还至于给首钢造成这么大的威胁吗？ 其实韩德君他起的牵制作用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篮下，他往篮下一站，那你们必须得去，起码得是个包夹吧。 是， 而且他现在呢，他也会传球，韩德君确实策应不少。他也会传球，你两个人一包夹，他一分外线，那个辽宁队外线的三分篮可是很犀利的， 没错， 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所以而且就是说，你看韩德君场均可能十多分，可能不是很醒目，那是因为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外线太强了， 就尤其是外线，我看有球迷也观察到了，好像说最近一段时间啊，郭艾伦这又涨球了，三分好像比以前准了，是吧？焦指， 这个其实不太重要。辽宁他这个打的虽然说个人有突出点，但是辽宁打的还是整体实力。你包括张镇麟的异军突起是吧？打的还是整体实力。你要说光是郭艾伦一人发挥，其他人不发挥，这球咱们也赢了。 是，总之希望首钢男篮今天晚上调整好状态啊，这是跟辽宁队真的是这场比赛的强强对碰，期待有个好的结果。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篮球评论员焦健焦指，咱们下回再聊啊。 好，谢谢您主持人， 再见。 哎，主持人再见。 哎呦，这边流年千里他说了，辽宁队以外线带动内线啊，多打反击，他觉得是辽宁队这个优势可能就发挥出来了。你看，这反正打反击，也辽宁队，我印象当中啊，就十多年了，那反击非常的犀利啊。 嗯， 你不能跟辽宁队打什么打乱，辽宁队特别擅长什么呢？乱中取胜。你感觉他这是没什么战术，就是乱打开始，但是他一般涨分最快就是这种打法， 不能打乱。 就是 不能打乱， 哎， 我们就乱打 乱战 不行啊， 就对方擅长乱战， 嗯 啊，所以首钢队这边得尤其是快啊，又快打的又是乱战，那首钢队一般是 hold 不住的 啊。那我理解就是咱们一上来哈就能够用自己的节奏去控制住场面， 是， 哎，打咱们自己的节奏让他们跟着我们走 啊。对啊， 这个难度也挺大的哈。 啊，是啊，就是所谓的以慢制快吧， 嗯， 把这个回合数弄得少一点儿，而对方呢耗一耗，因为首钢队内线还是跟对方有所谓的一拼的， 哎，是 大个儿都在这儿呢， 哎，就他们是什么少林长拳，我们就打太极拳吧， 哎，是，总之是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是的， 哎，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所谓最擅长的东西摸准了， 哎， 这是最关键的事儿，啊， 总而言之我觉得首钢今天别给自己挖坑就行， 可不是吗， 哎， 因为这个对手太强了，一旦挖坑想要填回来是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啊。啊，当然这边也有朋友都聊到今天的话题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 嗯， 说到如何对抗焦虑啊，西边老好说了他喜欢大吃大喝一顿， 哎，我也喜欢 逛超市逛公园， 嗯， 啪啪的逛啊， 嗯， 然后啪啪的听我们节目都非常的抗焦虑， 可以边逛边听， 哎，真好啊， 哎， 尤其啊他是刚说这个大吃大喝一顿，我还刚想点播，我说那不能暴饮暴食，哎，马上人家说了吃完以后不是在家坐着躺着， 啊，人睡走走溜溜弯 逛 消消神儿， 哎，是， 嗯，还有 你看 金豆豆说挺，他说哎，我来说句不吉利的，但是挺在理儿的哈。他说想想，我们有一天身体不好了，躺在医院哈，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只要能好好生活就够了，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呀？ 哎，是8740IL，他说了，这个应该找相对的事情去做，转移注意力。 嗯， 这真是。但我认为这是表面上的情况吧，如果一些事儿是很焦虑的事儿，我还是建议啊，就是找到一个焦虑的根源， 嗯， 把这个焦虑的事儿从根儿给挖出来，把它给解决了，千万别自己骗自己就行，我觉得， 嗯，可如果找不到根源呢， 哎，找不着根源的话 索性就放一放吧， 啊，对，放一放没准儿是所谓的雨过天晴之日就马上就到来了， 哎，就你别跟这个过不去的事儿吧较劲儿， 哎 哎，你让它过去，你把它放下 啊！这边有彭多又是在较劲呢，啊， 嗯， 怎么这聊天室里又开始较劲了？ 昨天刚表扬完大家，说大家这个不较劲了啊， 哎， 今天又有点这个， 是大家别较劲啊， 有点焦虑啊， 就是喜欢哪个队给哪个队加油， 嗯 啊，别说其他队的坏话就行， 是的， 否则还真是容易引起相互之间的争吵，没必要， 嗯， 啊，因为一旦争吵了，大家不就焦虑了吗？是吧？ 嗯。 啊，这争吵最容易造成人的焦虑的心态， 没错没错啊，北三儿，我明白您刚刚的意思了，是我给误解了， 哎，是， 嗯，现在我懂了 啊，这误解容易造成焦虑， 啊， 咱们都是打开心扉好好的来沟通吧，各位啊， 嗯，还有小小强说找靠谱的倾诉对象， 哎， 通过倾诉呢去缓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去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制造开心的事儿，转移注意力， 哎呦真好， 嗯，好方法， 找靠谱对象那不就是咱俩吗， 哎呦， 咱俩在节目里就是您最靠谱对象，有啥事跟我们说吧， 哎，我叫熟木，说去 KTV 狂吼一场，那什么烦恼都忘了， 哎呦，您最好是自己去啊，否则您狂吼一场要跟您一起唱歌的人啊，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实在受不了， 哎，是啊，这估计您狂吼一顿把焦虑可别发泄到别人身上就行啊， 嗯，或者跑到山顶上去狂喊一嗓子， 哎，我看行，哎，就喊山是吧， 对， 是吧， 非常好的方法， 大山喊我是谁，嗯， 我是谁是谁是谁是谁， 哎，啊，吐槽大会的这边还有朋友他说了，嗯，我们吐槽大会说说对抗焦虑的事，他突然想起来了， 嗯， 吃美味赏美景， 嗯， 听音乐买东西， 哎呀，人生几大乐事啊，全都给您说了，嗯， 拜呀，是吧，就是买东西就是拜， 嗯，哎， 但是别买太多， 就花钱呗，财去人安乐， 也别浪费， 嗯， 否则这个就容易败家也不好 狮子说，哎，李霄鹏离职名单还没出吗，反正我们昨天说的就 是 这几天啊，这两天再等等呗， 啊，是 拖到下周一也不奇怪， 而且这个名单呀出来之后了，我觉得他就是肯定会有一些所谓的到底行不行，让不让上， 嗯， 某些人的得各方各面觉得都可以了啊，否则比如说这个人名单一出来以后了，假如有些人说，有各种问题不愿意来什么的，那就是比较尴尬了， 哎，我估计啊，大家其实在意的就是那几位规划，哎，会不会在名单里，能不能来 啊，规划就感觉， 国内球员就那么老几位， 是规划来不来的话，这个还是挺 是个巨大的疑问吧，我感觉来的希望有限， 咱们就做好不来的准备吧。 哎，对，做最差的这个准备， 是的， 就是咱们本土球员去打这个比赛，看看能准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没准谁最后又来了，还给咱意外惊喜呢。 啊，是自由行8778，他说了，啊，这个不能总买呀，买这买那的，说败家呀，买买买，得买有用的东西， 嗯， 否则你买多了，败家里边也是一种焦虑的体现。 是的，我觉得如果实在是在焦虑的情况之下啊，非得说我得买点东西让自己开心开心，哪怕那样东西没用，但只要能够缓解您当下那个不好的心情，它也是有用的。 哎，灰太牛郎他说了，主持人是不是就不会焦虑啊？这么多听众安慰你们呢， 嗯， 才不是呢。 嗯， 主持人那肯定会焦虑啊， 你的焦虑还挺多的呢。 比如说每天我们节目下午的时候，我们俩得想得说什么呀，对吧，那会儿肯定是有一定小小的焦虑。 对， 但是咱俩这么聪明是吧，一下想到了就不焦虑了。 咱们那么冰雪啊 哎呀，是啊，咱俩这奇缘是吧哎，有那动画片啊，这边还有 IL 说了，走出家门跟好的朋友说说这个什么焦虑的事儿啊，这朋友之间说一说啦，什么糟心事儿的马上就是化解掉了。 嗯 啊，另外去饭馆吃一顿，哎呦，您写的是吃炖菜那顿呢？ 啊，也好也好，大冬天的就适合吃一些热热乎乎的。 哎，是啊，多吃点儿， 暖心暖胃， 可不是吗？啊，这边还有朋友说，秋风秋雨怎么样来这个对抗焦虑啊？就是正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 嗯，是的， 还是说自己调节自己呗？ 嗯， 你看。 Lex 六七八在我们的微博上也说，焦虑属于不可抗力吧？哎呀， 哎， 一时半会儿过不去呢。 是咋办啊？时间是最好的一个事儿。 哎，时间是好的良药。 没错，有的朋友真的说这个焦虑怎么转移注意力也不行。那有些事儿就是 感觉交给时间去解决呗。 啊，对呀，啊，时间一点点你就淡忘掉了，焦虑可能就变成另外的一种情感了。 对，哎， 因为我觉得人啊，这个情绪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而不能做情绪的奴隶。 嗯。 这点很重要 啊。哎，68740说，首先呢，运动运动，出出汗，去公园唱一段京戏就会好一些了。 哎，是， 嗯， 这边还有朋友，这边都在聊啊，咱们聊天室这点事儿。7250看到您说了，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支持谁，给谁加油， 嗯， 然后不要说对方的坏话。 对， 如果说对方坏话的话，我们可能这边有一些场控啊，有可能就会。是不是会行动啊等等的， 后台可能就会把您的这个留言给删了。 哎，是， 万一再给禁言什么的就得不偿失了。 没错， 那就没法和我们聊天了呀。 啊，是啊，那是一个多焦虑的事儿啊， 就是， 所以咱们聊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喜欢哪个队就给哪个队加油，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了。 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嘛。 哎，是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咱们都是相互尊重，聊天室也是大家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多好啊。哎，你看这边大家都，肖小强说了，主持人也有焦虑，什么？ 嗯， 说播音不能控场，啊，这所谓的控播， 嗯， 有这种焦虑压力， 嗯， 啊，就是必须得是把这话都给递上，是吧？ 对， 啊，那是啊，咱俩是铺平垫稳，我们俩老搭档了， 嗯， 是吧？ 啊，说一下这控播，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这咱有一天哈，如果说在外边摔了一跤，干嘛了，不能来，这按老话说，我就是爬，我得爬到直播间来。 哎呦，是 啊， 你看，这都是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猜想， 嗯， 当然聊到了焦虑这件事儿，我突然想到了，你说有的球队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推迟比赛，队员是不是焦虑了？ 队员焦虑，球迷也焦虑啊，说这打不打呀？ 咋回事啊？ 这赛季到底干嘛去了呀？ 你看， 嗯， 说的就是周琦那队。 NBL 联赛呢，这个凤凰队就是周琦所在这个队伍哈，球队后面两场比赛都因为新冠。而被推迟了啊！他们宣布呢，推迟第六轮两场比赛，分别是周六客场对凯恩斯，以及周一退场主场对跳跳蚁。 哎， 这名字好可爱，跳跳蚁，蚂蚁的蚁哈，跳跳蚁队。原因呢是比赛队伍出现数位密接以及阳性，无法达到8人出场的阵容。之前。这个凤凰队就已经推迟了两场比赛，那这样推来推去哈，这推两场推两场，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比赛可打了。也有朋友开玩笑啊，说这个队伍是不是就休假了哈？ 哎， 周琦是不是去澳洲度假的？ 你看， 绝对没有，人就是没有比赛，没有正常比赛打，人该训练还得练呀。 哎，是，所以说运动员啊，这个比赛时候有说了，这个压力大呀，不比赛也有压力。 是的， 每个人啊，生活工作当然都有对抗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有一颗大心。 心脏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儿啊。 没错，没错，我估计周琦这会儿比谁都着急。 哎，是， 我得刷数据啊。 啊，可不是吗？ 表现我自己啊。 啊，等等等等的。但是这边还有一些可能会引起大家焦虑的事儿。 嗯， 就是刚才给都说过了，一些重要的规划球员等等的，这个就是有没有进展什么的事儿？ 就没进展 啊，这没进展。我觉得没进展吧，踏踏实实给李霄鹏一个准数，说就是回不来这个几个规划球员，他好按照没有规划球员来准备。 是的，这没有进展也许就是最好的进展吧。 哎呦，这边已经递交了2022年第一期国足名单的李霄鹏，他的现在压力也挺大的，因为在23号启程前往日本之前，首先做到就是这50人海选啊。哎，这海选得确定不超过30人的正式名单， 嗯， 啊，完成这第一次的亮相啊。 是的，外界也有传言说小摩托费南多和李可这两位规划球员有可能回归国足，效力于深圳的卡尔德克呢也有望获得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资格，但到目前为止呢这事儿都没有进展。实际上呢，即便几名规划球员能够前往日本和国足会合，但是在近2个月没有系统训练和比赛的情况之下，身体和状态肯定都是要打上一个大大问号的，更不要说直接让他们上场参加比赛了啊！所以，哎呀，没有进展就是最好的进展吧。 哎，另外这边也关注到了李金羽继续出任武汉队的主教练，这武汉的队员都普遍认可，说，哎呀，这李指导，金羽 挺好的，挺好的， 确实挺厉害啊！这带队连续的获得胜利啊，的确。李金羽执教之后的表现呢，从第15轮到17轮2胜2平，没输球，帮助武汉队提前的保级成功了， 嗯， 啊，所以李金羽肯定就没有啥焦虑的事儿了。 哎呀，他们老李家进出足球主教练了 啊，是啊，又是李铁、李霄鹏，还有李金羽啊。 哎，还有呢，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焦虑的还有小德、德约科维奇哈。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在澳大利亚的机场待着呢。在围绕他的签证还有医疗豁免的这一系列的混乱当中呢，德约科维奇即将面临着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的可能性。据说呢，为他的豁免提供了最少的证据，只有一名医生的支持。他的理由是他在过去6个月内从新冠感染当中康复，这是他获得医疗豁免的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呢是被澳大利亚边境官员还有维多利亚州的政府给拒绝了，他们要求小德呢提供更多的证据材料，但是小德没法提供。也有这个消息源显示呢，政府不排除禁止小德入境澳大利亚，这也取决于法庭上的情况以及塞尔维亚人下一步的动作。这个当地的法官就要求他的律师在当地时间周6下午2点之前提交他们所有的证据和陈词啊，还要求这个他的教练团队呢，他的这个律师团队在当地时间周日晚上8点之前提交自己的证据。总而言之，目前一系列的情况对于小德来说呢都不太好。 哎，是双方所谓的还在什么呢？扯皮当中。 是的， 各说自己的理由。 小德目前也只能在机场待着。 哎，而且我看了这个塞尔维亚相关那边，人家这个很激烈反应， 气死了！ 包括塞尔维亚的球迷啊等等，那意思就各种支持，肯定人支持小德。 哎呦，我们的宝贝儿在你们那儿受委屈了 啊！是，就看这事儿，我估计怎么着，这是今天已经周5了， 哎， 我觉得周一之前肯定能解决这事儿。 是的，你看这个纳达尔哈也是 啊，怎么他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是不是他得同情同情德约呀？ 我觉得他没有同情 啊， 嗯， 他是劝德约了， 他有点火上浇油。 哎呦，咋说的他呀？ 因为小德现在也在打比赛嘛，这打完比赛之后呢，这打成什么样就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得问一问小德的事儿，他怎么看？纳达尔呢，就有点规劝的那种态度，说你该打疫苗你打疫苗呀，你是干嘛呢？ 哎， 你这是瞎捣乱啊！纳达尔说呢，这个世界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接种疫苗吧。如果他愿意，毫无疑问就可以在澳大利亚打球。这个得由他自己做出决定，每个人都有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但也会承担相应的后果，不是吗？ 哎呦， 还来个反问。 是，这个就差一点纳达尔发一个什么社交媒体艾特德约科维奇了，肯定不至于艾特。 是的， 双方这个他俩不至于说多好的朋友， 我觉得 怎么可能 是 朋友呢， 只是场上的好对手， 竞争者而已。 对对对，所以纳达尔有点不能叫冷嘲热讽，但是确实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 哎，孙东玲他说了，这如何对抗焦虑的事儿，看乒乓球比赛，国乒， 哎呦， 还有跳水队， 对， 哎呀，这都是梦之队啊！ 水花消失术一出，是啥焦虑都没有了 啊！对，而且这个成绩好啊，这比赛能治焦虑啊。他说看国足的比赛呢，增加焦虑。 嗯， 哎呦， 哎，反正 我想说的是，看国足的比赛可能也是锻炼我们有一颗大心脏的很好的方法。 哎， 嗯 啊，但是不看有的时候也焦虑， 哎， 也担心、啊， 也着急呀、啊， 对 呀、啊，怎么着了呀？什么情况呀？ 哎，是还不如就看了呢。 是的， 能怎么着啊？说是吧，国足 还能输成什么样 啊？对呀、啊，啥比分咱没见过呀、 嗯？ 哎，所以对抗焦虑还有一点很重要，所谓的。吃过见过， 哎， 就对抗焦虑了。这事儿我都见过呀，比如说，啊，这打比赛啊，啊，某些队啊说，哎，我经常遭遇对手的盘外招啊，什么什么的、 嗯， 啊，有一些大牌球队就说了，这我都没问题。 哎，我们都见过，我们有应对盘外招的准备 啊，或者说我们实力够强了， 嗯， 啊，这点小伎俩的话，根本无法阻碍我们通向冠军的领奖台的 呀，哎呀，就是绝对实力，根本不怕这些。 哎，是， 嗯、 这边吴梦生也提到了，说中国女篮是不是换教练了？啊、是、 嗯、 这两天的消息看到了，应该 是 许立民指导，因为身体的原因就不带这个女篮的国家队了、 嗯， 但是依然还是在中国女篮这个团队当中的。我看到这两天还有朋友说了，这个许指导未来有没有可能说，到男篮这边执教执教啊？ 啊？ 我觉得 可能性不大吧， 但是我认为能力上绝对没问题， 嗯嗯， 因为许指导这个男篮当年打得也非常明白， 嗯， 执教，我看有朋友说了，说首钢男篮这边有没有说找这许立民指导，这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提议。 哎，那老雅呢？ 老雅肯定也是一个好的教练，他只是长远来看，就是可能肯定要给首钢队找很多的这个比较厉害的教练啊，辅助等等的， 嗯， 或者以后有可能接。啊，我个人觉得许立民指导能力上边保证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而且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执教过女子队伍的教练哈，执教男子队伍这个综合难度可能会降低一些。 哎， 反正毕竟这个女孩的心思很难猜嘛。 啊，是啊， 能把女队都给玩转了，那就是指导一个男队不成问题。 你说这个太对了， 嗯、 就是男教练。能给女队带的这个王朝球队 整明白了、哎 啊、而且带女队的国家队带这么明白， 是的，你们这些小心思我都懂。 哎，是、 嗯、 所以包括之前的这个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是不是也执教男篮什么的吗、 嗯、是的， 男女篮都能执教，其实、 嗯 啊、这个没有一个所谓的很明显界限，说哎我这执教女子队我就不能执教男子的吗？ 哎， 这个不存在着，我觉得 这个是七巧玲珑心的女生们我都能给制服了，这你们这些兔小子。 哎， 嗯， 是这边还有朋友，我叫舒墨，他说许立民指导还是回北京来吧，北京队，北京队这边，回来的话，有朋友说那意思啊，就男篮其实也挺需要像许指导这样的人才的呀。 嗯嗯嗯、 你看， 是 1908说今天谁转播呀？今天是我转播， 康乐乐转播啊，康乐乐会从晚上7:35的时候开始转， 哎， 转赢了。才能走 这转不赢， 开玩笑，开玩笑， 转赢了我也不能走、我转赢我还得夜话呢 啊，晚上夜话也是你 啊 不管输赢都得是把夜话继续再给聊下来， 希望今天你给说赢了。 哎，是、嗯、这边你好啊大家好，他说了谁没输过呀，啊，是叙利亚队输过，是国足啊，泰国队输过， 嗯， 下一步他说就算输给越南他觉得也没啥办法、 惠泰也说看国足治焦虑啊，带着别的焦虑来看国足，原来的焦虑就给治好了。 哎，是，就国足我都能给看下来、那还有什么看不下来的东西， 以毒攻毒 啊，是以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啊，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是1505泰说了许指导要来首钢，说男篮这边他认为也挺好使的。 嗯， 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与厦门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下一时段再见。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前半夜，大气扩散条件和能见度依然不好，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后半夜随着弱冷空气入京，3级左右的小北风刮起，扩散条件和能见度都会逐渐转好。在北风的扰动作用之下，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9度左右。总体来说，明天天气条件依然适合大家户外活动。

红包抽红包就能够减缓焦虑。 哎，是的 啊，南极 抢红包 啊，南极说他没抢到大的，最近是吧？红包咋越来越小呢？ 哎呀，小的也多多益善嘛。 哎，是您再继续努力。积少成多呀。 嗯，是的，所以大脚星叔叔说夏萌萌再过五六年你就该焦虑了。 是， 现在让我能幸福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啊，再过五六年那焦虑啥呀，孩子更懂事了多好啊。 哎，就是到了七八岁狗都闲的时候。 哎呦这边还有说到这个狗啊猫啊的事儿了。吴梦生他说了，对抗焦虑撸猫。 是的。 哎，是。 哎，但是我那天看了条消息啊，说这个有位女生去宠物馆这个撸猫吸猫 啊， 就是吸生病了。 是、 哎、所以这个除非咱自己家养的知根知底儿的哈，就但凡外边的小猫咪呢，咱还是稍微控制控制啊。 哎，是，尤其宠物店里边啊，啥宠物都有、 嗯、对， 有猫啊狗啊，还有什么鹦鹉鸟之类的。 嗯 啊，这我也看了这新闻， 是吧？ 啊，都得注意。 嗯 啊，当然这个那个猫啊，各位，但有些猫脾气还真不好。 嗯， 得找脾气好的。 对，美短，像我们家养的就是美短。 哎，是，它这是啥短？ 美国短毛猫 啊，短毛猫 品种。对 啊，那猫毛那么短，冬天不冷吗？嗯， 不冷，人家里三层外三层的小短绒毛 啊。 嗯 啊，这猫毛它短了，它自己焦虑吗？猫焦虑吗？ 它不焦虑，你给它剃光了，它才焦虑呢。 哎，比如说你回家了，它是不是特别高兴？ 嗯，就脚边那个给你蹭来蹭去的 啊， 喵喵喵喵喵喵。 万一有一天忘把它这个猫食放碗里，它可各种焦虑吧？挠门吗？你家猫挠门不？ 门倒不挠，挠沙发 啊，挠沙发、 我们家没有什么这个织物是完好无损的。 哎呦， 窗帘啊，沙发呀、都就惨不忍睹。 是，一看夏萌就是一个爱猫人士啊、 非常喜欢猫。 哎，那你天天睡觉了，那猫是？他是睡到你身边吗？ 就是没孩子的时候跟我一起睡，现在有孩子以后，他就老米掉价了，就该哪去吧啊！ 啊，是，他也开始。焦虑了，这猫 是 想 是的，猫对猫怕冷，尤其到了冬天。但是这南方北方不一样，在南方嘛，它确实怕冷，可是北方咱们家里边有暖气，哎，反而很舒服、 没错、这边还有女生宿舍，她说看话剧就能缓解焦虑。 是的，哎，可是有的时候这个很火爆的这个话剧啊，买不到票 啊，对呀、 也很让人焦虑。 哎，我还爱看什么？我爱看音乐剧。比如现场的我看不了，我可以在网上看一些音乐剧经典的选段啊。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动画电影我特别喜欢，冰雪奇缘、 Let it go, let it go。 哎，是啊、那个是叫什么公主是吧， 艾莎公主 啊，对、也有音乐剧。 是的。 哎，别说那个音乐剧的演员啊，那唱的真好。 嗯， 唱的好像都比一般歌星要好似的。 对对，人家这个功底啊，就有点像，我不知道这么对比对不对哈、 哎， 就是话剧演员和一些这个电影电视演员之间的区别一样。 反正都有基本功相当扎实了。 对对对 对，这反正听完之后了，相当解压。 嗯， 有啥焦虑啊？一看人家唱的这么嗨。唱歌真的是一个好事儿， 就是有时候人唱吧，能把你这个全身的鸡皮疙瘩给唱出来了。 哎呦， 嗯， 是鸡皮疙瘩给唱出来，吓一跳，刚开始以为是怎么唱这么好啊？ 哎呦，这事儿，看着没？ 哎呦，这很多焦虑可以今天解决一部分了。 哎，大家可以长舒一口气，这靴子落地了哈。 哎、 李霄鹏国足首席集训，共52人，郑智、赵俊哲等等任助教 啊，还有谁？这有名上将 啊，给大家看看啊，教练组有这个何塞、佩普、陈阳、于根伟、李金宇、高瑶、赵俊哲、孙继海、郑智、孙翔、邵佳一，哟，邵佳一， 这是咱们猜测的那几位都有， 对对对对，王亮、欧楚良、李雷雷、胡宇 啊， 这都榜上有名的， 等等等等， 对对对， 还有什么技术官员，这咱不说了， 哎、说了 康复医疗师、 对，运动员52人，咱国安的呢有于大宝、张稀哲、池中国、张玉宁、侯森、高天意、王子明， 泰山这边最多，好像 泰山人也很多，人恒大人也不少，这广州人也不少， 哎是， 泰山有金敬道、王彤、王大雷、刘彬彬、徐昕、郭田宇、石科、郑铮、吉祥，还有刘洋， 哎是，这相当于一只靴子落地了， 是的是的， 哎这以前有那个。笑话段子嘛、楼上另一只靴子总不落地、 哎、我怎么也睡不着 啊，睡不着就是一种焦虑啊 对对对， 你看， 哎呦，入籍球员当当当当 啊， 艾克森、洛国富、费南多，呵，这三位我觉得一个都来不了 啊，还有海外的球员这代也回来 啊，李磊、吴磊， 哎、我们的二磊， 是的 是， 哎呦，成都荣城也有呢， 哎呦， 嗯 啊，是 都一位的，有几个俱乐部，小俱乐部都一位的。 哎，总之这份大名单人确实多，光球员就52人，教练名单也特别的多。 哎，是，这边反正各个球员这个心里的一只靴子也落地了， 嗯、 也别焦虑了，是吧？ 是的，这个年也就别在家过了啊， 哎、 出来吧，出来吧。 这该训练训练 吧。嗯， 乐意酒说了，何以解忧，何以对抗焦虑呢？啊，唯有杜康说的就是美酒， 嗯、 美酒佳肴可以解忧虑，但是心理健康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啊！哎，您说的真对呀、啊， 是的，是的 啊，这是所谓美酒啊，酒精只能是暂时帮助人忘却一定的烦恼，忘却所谓的焦虑， 嗯、 但是您必须在心里这个坎儿得过去才行啊。 嗯， 哎、 王传达这位朋友也看到了刚刚那份名单啊，这国足是搞什么大 party 啊？ 是朝丽说了，这是足球大会吗？ 嗯， 啊，这是武林大会， 哎， 啊，把目前中国男足可用之才全部囊括在里边了。 嗯，都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 是， 咱们这次人够多了哈。 啊，反正都给找来了，谁也挑不出毛病来了， 嗯、 这回是吧？ 是的。 啊，这也不会说。啊，李霄鹏，你谁谁谁没找，造成了这没赢球了？哎，这没有这回事了， 我 都给找来 了。哎，接下来什么分组对抗啊，队内选拔呀，就看各位球员各展身手，各显神通了。 哎，是，就看看到底有多大本事都使出来吧，各位啊。 嗯。 哎，你看这边还有朋友也秀出他们家养的小猫咪啦。 嗯，也 孙东玲，这叫什么猫啊？这个小猫猫，这叫 这是美短 啊， 虎斑。 啊，这不认识啊！ 小时候啊、 嗯，哎呦，这花花，这小花花不错呀。 对，小花花，瞧你这名字起的， 哎、 这就是美短的一种 啊。 我们家是鱼骨刺，就是它那个花纹的形状像鱼骨刺一样，这是虎斑 啊。 嗯， 鱼骨刺爱吃鱼刺吗？ 哎，不爱吃，可懒了 啊， 我爱吃成品猫粮 啊，都吃猫粮。 哎， 你看现在的这个。哎，真有意思啊！ 日子过好了，小猫咪啊，还有我们的宠物，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哎，是、 嗯、 啊，反正是看着宠物一天天变好， 哎，也 天天 少了很多焦虑哈。 啊，对呀、啊，咱们是真是解忧、解压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嗯， 这边还有南极，他说了，人多都不干活也白扯。 嗯， 他说的就是这国足这么多人大名单的事儿啊、 哎。我觉得50多个人，52个人，总有那么几个能干活吧，能把活干明白吧。 哎、是啊、这边奥维迄今也说了啊，听。二手玫瑰可以解忧，哎呦，我也听过 梁龙那个吗？ 啊，对呀、啊，相当解忧了。啊，叫什么？东边不亮，西边亮嘞，照进残阳我晒忧伤。 嗯， 那歌确实解忧啊。 嗯、梁龙本人也挺让人解忧的、啊。 哎，是，好像也是个段子达人。 是的，是的，后来还去搞什么美妆什么。 哎。是， 对吧？ 你看， 挺热闹的一人 啊，没错。 达盖尔说：“何以解忧，唯有涮肉。没什么事儿是一顿涮肉解决不了的 啊。 如果有，就再来一顿喽。” 啊，这个烧烤好像也说过这话。 还有这火锅， 哎， 麻辣火锅也有。 是7250说了，夏萌是养猫专家。 嗯， 夏萌你 不是专家，就是养猫爱好者 啊。你家准备卖猫吗？以后？ 嗯，你就一只， 就一只啊？ 对。 啊，是，反正你要卖猫的话，先给我留一只，夏萌，为我培养一只， 我送你一只呗。可是这、嗯、 你给我找一只温顺的，因为我小时候吧、 嗯、 有心理阴影，我这么多年都没分享。 嗯， 我小时候吧 被猫挠过， 我姥姥家养一只猫，哎，我对它特别好，但是我总逗它。 哎，那还不是你欠招， 挠我， 嗯，可不嘛。 啊，一挠完之后就有焦虑了。现在， 就是你别去惹它，它也自然不会去惹你。 哎，是这个跟大家生活有关系啊。 嗯、 没事，别惹别人啊，惹完人家之后了，那可能人家不就挠你嘛，是吧？ 嗯。 哎，这边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让宋翔前瞻一下今天晚上7:35本轮的重头戏 CBA。常规赛北京首钢对阵辽宁本钢这场比赛，宋翔你好。 嗯，好好。 宋翔，这场比赛听众朋友们都说了，首钢队必须得是120%的这个精气神，120%的这个劲儿来对阵辽宁队。而辽宁队啊，他肯定这场比赛也不会有任何的松懈，所以是一个强强对碰的这个状态。宋翔，你觉得首钢男篮做好哪几点能跟辽宁队来碰一碰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得做好你自己的优势的东西，比如说你的整体性，你的防守，这个是首钢队一直以来赢球的一个关键。但是呢，我也一直在说，打强队，除了做好你的防守之外，你的进攻也一定要至少是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那北京朝阳队呢，我们知道标签呢很鲜明，就是防守制胜，但是呢进攻呢一直呢都不是太顺畅。但是呢我觉得你要打辽宁这样的这种顶级的强队，你如果进攻始终打不开的话，仅仅依靠去防守去获胜的话，我觉得这个难度呢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呢对于两支球队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意义。我觉得对于守望队而言呢，其实他们要需要不断的去证明自己。因为呢当他们两个外援回归之后，确实守望队在这个联盟当中的位置需要跟这样的顶级球队的比拼当中去衡量，去找准他们真实的一个位置。因为第一阶段我们是全华班，我们可能会输掉一些比赛，但是整体表现尚可。但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的外援齐整之后，我们真正的实力是前四或者说前八，还是一个更什么样的名次？我觉得可能跟辽宁队这样的顶级强队掰掰手腕，我们可以看到能看到一样。那我们再说呢，对于辽宁队而言，其实呢他们是一个证明之战了。因为呢两支球队第一次交锋的时候北京守望队击败了辽宁队。当时呢我记得严明指导之后就说我们期待着第二次交锋的时候那场比赛才是我看中的。那好，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对方如此看重，我们会打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那另外呢，我觉得北京守望队要想赢球呢，两个外援吉普森跟林书豪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呢你本来整体实力就不如对手，如果你的外援决定不了你的上限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呢无论是包括书豪包括吉普森，其实要发挥他们的特点。当然说好消息是书豪呢状态呢稳步的回升，看看面对辽宁这样顶级防守的时候，他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战力，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这种这种表现。那吉普森呢一如既往呢，其实还是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能够打强队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输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跟守望队的看点很多，那影响比赛的因素 X 因素也不少。 X 因素的话，我们说首钢队这边 X 因素能是谁啊？宋翔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两个外援吧。因为你在面对辽宁队这样的顶级防守，包括郭艾伦赵继伟福格这样的后卫这个对手，这样顶级的一个配备的对手面前，你的外援的这种表现是不是能够足够的给力？因为我没看到过去三场的时候，其实书豪对阵一些强队的时候，他的表现呢起伏比较大。之前对阵只有两分入账，但是呢对阵山西队的时候呢他又来到了22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书豪在打一些强队的时候，他的表现呢并不是很稳定。今天看看这个 X 因素是不是书豪能不能率队真正的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击败强队的一个率队的一个表现。 那是我们今天话题就聊所谓的对抗焦虑，宋翔，就这种重要比赛之前肯定是重点队员，我觉得会有一定的焦虑比如说书豪啊，他肯定有这么多的这个压力全队肯定都指着你呢。另外这场比赛全国关注啊，是吧？这场是重头戏，今天晚上黄金时段来播出，包括我们也转播这场球就是书豪他怎么对抗这种压力，包括这种焦虑。辽宁队后卫可以说是联盟当中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后卫群体了宋翔，你觉得书豪在今天面对辽宁队这个级别的后卫群的时候他会有哪些能帮助到书豪的这个就是首钢队的这个队员吗？就是很好的帮手吗？ 我觉得其实你像小雨像是方硕这样的球员，其实都会成为书豪身边的最有力的一个队友，或者说一个战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光靠书豪对方一包夹的时候，当他这个被迫要处理一些球的时候，或者说要主动分球的时候，你的后卫线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足够的攻击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位置的比拼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位置能够占有绝对优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劣势，也是我们整体实力的一个短板。虽然可能说我们可能锋线上有些胜出，但是我觉得并不明显。双方的位置上主要的位置上还是辽宁队全面占优。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能够依靠一个整体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这样的这种战力来开启这场比赛， 我觉得从一开始你的比赛的态度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我觉得守望队其实在之前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慢热，比如说他的在开机阶段有可能给自己挖一个坑，伴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或者是比赛的深入，他们会逐渐找回状态。但是呢，为时已晚。我觉得守望队打强队的时候一定不能再陷入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开始就要展现出你的120%的战力跟这种态度跟积极性，才有可能击败强队。我觉得这个是守望队需要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就要开启他们的一个进攻和防守全面平衡的一个模式。就像我最开始所说的，你光有防守想赢辽宁广东这样的强队，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边我们的听友大脚星叔叔想问问宋翔关于布朗啊，就这个首钢队可以说是未来比赛的 X 因素，今天比赛肯定上不了了，就是这个小外他的这个状态等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关于布朗呢是这样的，他应该是在5号的时候已经解除了隔离，但是呢他会在上海停留一周的所有的时间，这一周的时间呢更多的是进行特训，北京首钢队已经派了他们的训练师李昂前往上海跟布朗一起进行身体方面的恢复。那过完这一周之后呢，布朗呢会返回北京，在北京首钢的篮球中心进行一周的这种特训，或者说跟几个青年队的球员，还有几个年轻的北京首钢的球员，包括杨阿丽等一起进行训练。训练的时间大概还是一周左右的时间。等这些都完成之后啊，也是他来到中国，应该是28天之后，他就可以启程前往长春了，跟球队会合。我算了算时间，那个时间呢，应该是北京首钢队在第二阶段还有4场比赛的时间，而最后的4场比赛呢，北京首钢队相比较而言面对的都不是一些强队，所以预估的这种情况，布朗很有可能出战，因为他的整个的身体状态应该说在这段时间调整的还算不错，那个时间段他应该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布朗应该会在第二阶段会有一个亮相，会展现他自己能够给球队带来的哪些的帮助。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再聊啊，宋翔， 再见， 再见， 拜拜。 哎呦，这边7298 DV 他说了，首钢队今天肯定不会先挖坑了。面对的是之前的挖坑填坑最厉害的球队，咱别挖坑了，首钢队。 是的， 踏踏实实，我觉得吧，也别跟人家说啊，这练什么的快速啊，别练快速。今天就是亚尼斯的那个老战术，拖24秒。减少回合数， 咱打自己的节奏。 丁是丁，卯是卯，就是打成功率。然后呢，做好防守，等待着，比如辽宁队有什么样的这个失误，我觉得首钢队可能能抓住一定的机会。否则一旦跟辽宁队要对攻打起来了，辽宁队最善于打就是打快、打乱战，乱中取胜。 就人家不怕乱，但是我们呢，就是要打出自己的节奏，让最好让别人跟着我们的节奏就胜算了哈。 为什么辽宁队他们不怕打乱啊？辽宁队后卫厉害，后卫就是。乱中最能展现谁的实力，后卫的实力，就郭艾伦、赵继伟啊这一类的，就很灵。你包括以前首钢男篮有一段吧，好像也不太怕打乱，马布里在那时候，这个球场上越乱呢，对于后卫尤其是得分后卫优势就来了， 能给你码明白了 啊。对呀，就尤其双方都乱的时候，哎呀，那他自己脑子比谁都清楚， 是的， 那球运的比谁都明白。 可是咱现在后场没有老马呀， 啊，真没有这样的人。舒豪现在好像这个身体状态等等也达不到那个程度了。包括刚才宋翔讲的这布朗，各位的关心的说，过一段时间看布朗来了能不能再次提升首钢男篮这个后卫线的实力。 希望吧，反正对这个就布朗这位小朋友也不太了解。 是。希望他有好的表现。未来这边芸芸众生晒了好几个图片，这位朋友啊，在微博当中说啊，是应该出去玩去了，旅游去了， 看到了 啊，这是他对抗焦虑的最好的方法呀。 是的，哎，还有朋友说这个咱们对抗焦虑好的方法就是和朋友踢场球。 哎呦，那真好。最好能赢是吧，最好您还能进球。 哎， 我想起我上学那会儿在校队里边啊，我还进过头球啊，各位啊，真的是相当解压了，真的。怎么个解压法？我根本吧， 头不疼吗？ 不是，我都没意识到我能顶着那球，这是角球吗？我这一闭眼睛， 他就直接凑到你头上来了。 不是，因为我吧个儿比较高嘛，相当于， 嗯， 我那一期里边想，我怎么的，我得装，我也得装一下，是吧？ 嗯、 否则人说你个儿这么高，你还不争顶？ 就我来争顶一下。 哎，我这闭着眼睛，哎，没想到那球砸我脑上，嗡一下，球进了。哎， 你说是不是头球？这砸到头上那一瞬间都得闭眼睛啊。下意识 真正的厉害的，他睁眼睛估计都行。 哎呦，太厉害了 啊！对啊，像我这肯定，我这是啊，头球比较弱的嘛。哎，但是那球进了以后，哎，太解压了。 哎，那一瞬间估计什么烦恼事儿都没了啊！ 意外之喜、啊， 一顿嗡嗡作响。 哎，是，然后这个队友都纷纷说了：“康乐，以后你别打中场，给你上调到前锋吧。”我说：“ 你就是头球啊！” 啊，我 在门前待着。 我说：“那你们得给我喂球才行啊！”啊，这边说到喂球的事儿。往事如烟说首钢队必须得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 嗯 啊、把这球给喂好，否则你说内线啊大个儿接不着球也没用啊，对吧、 嗯、 啊，在那站的都焦虑了啊。比如说李慕豪，我看有的时候经常哎手伸的就要球掉，给我掉球，掉不进来，太焦虑了就。 哎，8398说游泳也可以对抗焦虑。 哎，在水里边啊，什么的忧愁随这个水流是吧，我这一游来游去的、 哎、有首歌是不是，我是一条鱼 啊，水里的空气， 对对对， 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哎，是的、啊、游泳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 啊。大尼说了，职业球员肯定都睁着眼睛投球，那可不是吗、 哦、 啊，那对啊，包括打拳击也是啊，打拳击那像我这种业余的、 嗯、 啊，别人给我来一拳了，我当然都带护具的，那我 肯定 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一顿乱抡啊。 啊，对啊，那人家职业的都睁着眼睛打、 啊、对，我得看清楚你的拳路啊。 啊，是啊，啊，这边还有海豚朋友，他说了，打完这周的辽宁和广厦两个强队，首钢比较强的对手差不多都打完了，后边就只有新疆和山东，那就降一个档次的球队了、啊 嗯、哎呀，这也不能拿这个豆包不当干粮。 是，反正这边特梅普也说了，运动，户外运动是对抗焦虑和抑郁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了。 哎、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去尝试一些极限运动哈， 解压， 特别解压， 肾上腺素分泌那个过程。 是的，那一瞬间，你别说什么焦虑了，你再严重的事儿，那一瞬间我都不能想， 哎， 必须要着眼于眼下这个时刻。 哎，这边看到7250也给特梅普点赞了，说特梅普说的还真有道理啊， 嗯、 就是这个，对抗焦虑的方法，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呀、 嗯、 啊！你看这边还有，谁呀、啊？静好说康乐斯曼吗？你这跟克林斯曼学吗？克林斯曼是外号是金色轰炸机。 那你 我这是，我是 红色高跟鞋。 我金色，我也是轰炸机、 嗯、 啊！我是金色什么是？不行，我是金色运输机得了。 就别克林斯曼了，你就可以效仿一下李伟峰吧。 哎，是，李伟峰投球也相当厉害了， 李大头嘛。 哎，我这叫金色运输机、 嗯、 我给这个队友们运输炮弹的、 嗯、 我助攻还行啊，但你说要真让我投球，现在我你让球飞过来了之后我肯定得躲， 那必须， 好久没去那个投球了、 嗯、 下意识得躲开。 4461也说今天晚上咱这比赛就比谁挖的坑更大吧。 哎呦 呦，今天晚上合着是挖坑大赛。 是啊、 嗯、 要问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哎，到底是首钢强还是辽宁强 啊中国你得找那谁什么什么翔是吧、 哎、不是找宋翔、 也不是找刘翔、 嗯、 这边还有男人他说了，对抗焦虑或者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咋办，去空旷的体育场， 嗯， 一人待会儿就好很多。 哎呦，这好奢侈啊。 哎呀，男人 找空旷的体育场。哎， 是男人，咱俩都有相同的心境。 嗯 啊，我那会儿就到体育场一人坐一会儿。 是练的时候吗？ 就是或者、 哦、对不起我不善良了 啊、或者是在这个考试啊，没感觉没考好啊什么的。 哟，考试没考好这事儿能入你的心 啊？那会儿我多在乎这事儿啊，是吧、 嗯、 啊，比如我在这个广院传媒大学那会儿 没有考到全班第一、 哎、小课没考好，老师说 考了全班第二。哎呦，我这糟心了、 啊、老师说，哎，你这播音也没像康辉播那么好啊。那我当时就心里特别要强啊、 嗯、 我就模仿康辉嘛当时、 嗯、 啊，然后就是到操场坐一会儿， 我看看咬肌模仿出来了没。 哎，我看哎，这个还真这个咬出来了、哎，你观察的很细致、 这个得有， 是啊，对抗焦虑，尤其啊，这个男人他说了，哎，男生和女生对抗焦虑好像不一样，是吧，夏萌？ 嗯，不一样，不一样。 男生有时候对抗焦虑，他憋在心里边。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男生比女生哈，到了上了岁数的时候更容易生病呢？ 哎 哎，就是因为女生呢，往往都把一些焦虑啊，及时的给散发出去了，挥发出去了。 你看 发泄出去了。 是 男生呢，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面子也好呀，或者等等吧， 憋在心里， 对，往里憋，那就不好了。所以还是这方面，我希望你们和我们多学习学习。 哎，是啊，是这个真的。那女生有啥事儿了？这我怎么感觉女生不咋焦虑啊？ 这也焦虑，但是很快就好了。我实在不行，我找我小姐妹出来， 是啊， 一顿数落。 我总听夏萌，这吃完饭了，这叽叽喳喳的，跟那个我们台谁谁谁 的关系特别好，好几个好姐妹，你那几位， 嗯， 哎，叽叽喳喳的，然后一会儿就哈嘻嘻哈哈了。 对，一顿聊就说说康乐的坏话呀， 哎，是， 说说他，聊聊他。 是我一般都当笑话听，特别开心，我就愿意听别人说我坏话。 一顿聊完之后啊，一顿这个数落完之后，心情大好，然后该干嘛干嘛。哎，这事儿不存在我心里边， 那多好啊！你看啊，这边还有朋友都说了，大尼刚才确实都说到了，职业球员那个都是投球都得睁眼睛，而且一般投球的这个队员，我发现了，7250这边也说了，他头都挺大的，好像。经常投球是不是砸出来脑袋稍微得大点啊， 你肿了吗？ 哎， 李伟峰以前外号李大头， 是 你这也头围也不小。 李伟峰是横着长的头， 嗯， 我这是往长不落那么长的， 脸小显脸小。 哎，我看行。 哎， 5800他说了，听我们节目主持的这个就是特别治愈焦虑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散发着一种幽默感，感谢您的支持和点赞啊。 1908说今天咱们就压着24秒再出手啊。 哎，就得这么打， 就耗着他。 我跟你讲， 辽宁队急死了， 必须得这么打。 嗯， 因为啊，辽宁队的这个反击速度太快了。 嗯， 就是首钢队可能这能打一个回合，辽宁队能打两个半回合。 嗯， 一旦压不住这节奏，人家这个气势起来了，回合数本来就多呀，刷刷刷，这分差一下就拉开了。 嗯， 哎，这我认为您的这个安排是有道理的。 哎。特梅普说今天手不在状态点，好久没有到30万，焦虑了哈。 啊， 这您甭焦虑 啊，没事，这是我们天天点的朋友， 是的， 啊，自然是有这个熟练度的这个加成。 再者说了，今天到不了，咱这哪天就到了 啊。是啊，您也这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啊，哪天估计您就点成金手指吧，点石成金之手啊， 跟1908似的。 哎，水滴无形他说了，看了圆明园的这个天鹅挺别致的， 哎，很漂亮，黑天鹅， 哎，啊，是啊，这两只天鹅在游来游去。 嗯， 看这个美丽的图画，您照下来特别美，这相片我觉得很养眼，就是一个非常解决焦虑的事儿啊。 是的，哎，天鹅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长情的一种动物啊？ 天鹅比鸳鸯长情， 对，说天鹅是这个一夫一妻制的， 哎 哎，他们更能代表纯洁美好的爱情。 是，鸳鸯就有点像某个圈里总换来换去的，是吧？ 鸳鸯就是看似美好，实则没那么美好， 哎， 啊。 幸运之星他说了，苏茂贞也投球厉害， 嗯， 打东南亚球队那会儿，苏茂贞一个人就能解决战斗了， 嗯 啊，那会儿说东南亚球队对我们国足真没辙，所谓的就是边路起球，高空轰炸啊，别说真有。非常好的效果。 嗯， 宝林磊，我看到您发了好多条了，他说哎呀，他今天晚上对首钢比赛很焦虑啊，咋办啊？ 别焦虑别焦虑 啊，说这个康乐今天晚上转播这任务够艰巨的呀，啊，因为他说他对球队是没信心了，主要指望我把这球给转赢了。 哎，我也指望你了。 好，那我今天就施展我这半仙之体呀。 是的，今天晚上就全指着你了啊。 哎呀，我这是 压力山大呀。啊， 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封神演义》， 嗯， 好像跟姜子牙学会点儿， 就是场外发功。 我今天 能够发到长春去。 哎呦，是我这多多的为首钢队加油吧。 嗯 啊，关键还是得场上队员和教练给力才行。 哎，但是也希望你今天转球的时候别转着转着焦虑了啊，希望你转着转着哎心情舒畅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听千里也说了，看这个相关的球队啊，各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啊，赢球了就对抗焦虑了。行，我看到您各位的聊天了，尤其是听千里这位啊，您这个头像跟7250咋一模一样的了呢？ 就是这个啊，就什么他们说叫军座呀？ 啊，是啊，就一样色一样色的， 嗯，有点像。 我看到您俩在群里刚才还是有点小小掐架的这个， 哎， 啊。没关系， 放心吧，你们二位的头像我们都能分得清楚。 是， 嗯， 啊，你们都喜欢各自的球队，啊，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就是， 啊，这边还有 辽宁里边还有我喜欢的呢。 啊，还有阳明指导呢， 嗯， 是吧？ 是呀， 啊。哎，看阳明指导这脸就是吧，有焦虑，是不是能解决很大了一个成分了？ 哎呀。 看到他这个，当然了啊，我也希望今天首钢能赢球。 哎，是、 在帅面前，我还是支持我们自己家人的。 啊、是杨明指导说，上赛季他就负责帅。 嗯，这个赛季不光负责帅了啊，也得在场边这个张牙舞爪一番。 哎，可不是，反正，这个比赛啊，这真好看。今天晚上大家都得抽空来看啊，晚上7:35、关注本台的激情赛场康乐。我将会承载各位的期望啊，争取把这场比赛给转赢了。 是的，加油康乐 啊！当然转不赢的话呢，各位也是别找我麻烦就行。 转不赢明天就别来了。 啊、是， 明天 我就到首钢队报道去了，是吧、嗯、我说我给你们当助教得了。 哎呦喂、 你们看不明白我都能看明白。 我亲自到场边给你们加油助威。 哎，是啊，千万不要焦虑各位。就是干什么事之前啊，我认为有点小小焦虑是正常的。 是的，如果说你一点都不焦虑的话，说明这事儿吧也没那么的重要 啊、跟你可能也没啥关系。 对， 是，就是真的，尤其什么大事之前，找工作啊，这个终极面试之前， 嗯， 重要比赛之前啊，比如说康乐啊，比如未来有一天康乐突然给你个任务，你主持今年的这个中央电视台 春晚、 那我肯定有焦虑啊，对吧？这么大个事儿是吧？这么爱看春晚， 我腮帮子还没鼓起来呢。 哎，是，反正我这几套衣服都准备好了， 哎、 这我都是春晚造型的衣服，天天穿着。 是的，只不过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吧，他能够把焦虑转化成动力，转化成他对于这件事的无比的热情。 是。 有些朋友呢，如果没有转化好，可能焦虑就变成了压力啊。我们都成为前者。 这边3255YY太逗了，说康乐你转播解说的时候千万别秃噜反账就行啊！哎，是 不会的， 我今天把这个数据都记得明明白白的。 嗯、 哎，而且今天不止我一个人给各位解说， 嗯， 还邀请了篮球评论员刘晓老师， 嗯， 啊，就是咱俩一块来解说，到时候， 哎，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我们今天周五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各位如何来对抗焦虑啊。夏萌今天这边我看你这扇子没少扇啊， 今天好热， 还是有点热。 是的，我们直播间一直都是热情四下。 哎，啊，但我发现温度过热人容易什么 焦虑， 心焦啊。稍微得凉快点才行、 嗯、 啊，今天大家我建议看球之前准备点什么呢？冰镇的， 哎呦， 可乐， 哎，可以 啊，或者您的这个啤酒里边啊加点冰块， 嗯， 冰冰凉，透 心 凉， 凉， 哎， 是的。总而言之呢，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心情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当中，少焦虑， 哎， 踏踏实实我们看晚上的比赛。 哎，是，就像这首歌将要送给您的彩虹 哎 唱到的那样啊，好像哪有一片乌云，但是别着急，乌云 雨后总会有彩虹显现的、 哎、是啊，送给各位。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实话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身影怎么见我却跑不掉？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逃。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口罩一个给我，实话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身影看不见，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逃。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那是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能做我最后才明白。看不见你的笑。 好的，各位晚高峰五点到七点正在收听的是周五的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如何来对抗焦虑呀、啊！大家这边听完这首歌之后，好像对今天晚上比赛焦虑都少了几分呢。 嗯，是的，好像觉得今天晚上更有点信心了哈。 哎，是啊、哎， 即便没有信心，我们也找到了这个看球的让自己心情能够平稳的良方。 哎，对呀、啊，这多好啊！看球之前调整好心态。少一些所谓的得失之心， 嗯 啊，因为这场比赛从实力上来讲，辽宁队还是绝对占优的， 嗯， 首先得调整好心态，拼出去。另外呢，客观的衡量好在各个位置当中跟对方的所谓的有差距啊，或者有所谓的差异，有助于球队未来更好的一种调节。 是的，哎呀，体育爱好者说，大战之前我先来一个精神胜利法吧。 哎，我看行 啊，像樱木花道一样在场边说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这 样。哎，是啊、尤其队员们在场上，我觉得更是啊，比如说在场面上边，一旦有这个下风之时，就赛前都得有个打好心理的提前量。 嗯， 万一。啊，这对位郭艾伦，国内最强的这后卫，还有赵继伟啊，万一要是人家稍微表现更好一点，你怎么调节心态？ 嗯， 别一下到现场就焦虑了，那可不行啊。 就是， 哎， 哎呀，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嗯，辉泰说，一起向未来这首歌挺解压的 啊，是啊， 啊，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边都能听见哈这首歌。 哎，是有朋友说了，这个做梦那会儿还是哼唱这首歌呢。 嗯、 那您看来真的是把这歌听进去了。 哎、我就是有的时候这首歌的旋律能够萦绕在我脑海里边一整天。 哎，就是 太魔性了。 听歌这东西啊，真的是一件非常解压的事儿。 嗯， 有什么样的焦虑，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往往让您能够轻松半天的事儿啊。这边大家也在非常热情的聊着，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最新的情况。好的，刷新一下，第一名3255YY， 第二名永远的儿媳妇儿1908排在第三。 哦，1908今天肯定是做饭去了。 哎，第四默默听专家，第五我在朝阳，第六大辉698，第七涂晓东，第八7117QQ， 第九我叫舒墨，第十小小强，第十一孙栋玲，第十二马哥。感谢各位这时段大力点赞支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给您聊回来呀。 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周五哈，吐槽大会，我们说一说如何对抗焦虑。今天晚上也有首钢的比赛，面对辽宁，面对现在联盟的这个领头羊级别的球队。 哎， 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能够不焦虑呢？ 夏小强已经找到最好的对抗焦虑的方法了。他刚刚到超市开始买菜了， 买买买。 哎，特别好， 才去仁安乐。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不买的话，我去超市也是一个解压的方法， 哎，逛逛看看， 我看别人买我也高兴， 哎，是的是的， 哎，因为还有一个事特别解压啥呢，就是没事得笑一笑。 哎，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镜头里边啊，就是夏萌康乐有时候怎么总是带来这种笑啊。有朋友说了，你俩是不是职业性的笑？不是，我认为这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感觉。 是的呢， 就是特别高兴快乐，哎，就想笑，把这种感觉找到，各位就是解压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孙东林还说，我已经备好水果准备关注比赛了。 哎呦，这是红心猕猴桃。 什么红心猕猴桃？火龙果 啊。这火龙果啊，我这看错了，各位 啊。 草莓 还有这个砂糖橘， 你看，这真是相当有维生素 ABCDE 了，营养均衡，很厉害。 是的啊，还有很多朋友体育爱好者说这个唱歌也能对抗焦虑。 哎呀，是那必须的了。这边点心心说了，打豆豆，吃饭睡觉打豆豆，远离焦虑。 那豆豆不干了，豆豆该焦虑。 豆豆说了，那我招谁惹谁了呀。 就是 还有朋友这边说的，哎呦大型犬科动物他说了，辽篮是得不了总冠军今年 啊。为什么呀？ 这个 看他们挺有冠军相的。 是， 哎呀，我这么说不会得罪人吧。 这不会得罪。包括这个这是很客观的一个评论。老百姓他说了，康乐你今天给谁加油，这就是老问题了。 就是， 说康乐是东北沈阳的，是我在节目里早就说过了。这个这大家都知道了。说哎，那你今天辽宁队和首钢队你支持谁？这个答案标准答案都说过好几遍了，俩队我都支持这俩队打的其实都挺好的。 哦，真的吗？ 哎， 其实对于这个赛事转播员来说啊，态度一定要中立，不能有偏颇。你要有偏颇的话，你这比赛解说就没法听了，就变成了这个球迷对球队的呐喊助威了。 是，对吧？当然了，我这肯定会，这我们听友支持谁多，我肯定就是向着谁更多一点了。 哎， 是吧？ 我觉得你为了自己的工作，还是支持一下首钢吧。 哎，是，都支持但是首钢队我这边心里边还打心眼里希望他能赢因为首钢队赢球了，我们这屋听众这么多，听众高兴了，那就是我最大的开心和快乐呀。各位说是不是啊？哎， 深秋说，哎，如何对抗焦虑？我就听歌听相声。 哎呀， 听 相声说，刚才 还我也喜欢听相声。 哎，是有朋友刚才谁说的？喜欢听那位老师的相声。 我也喜欢听那位 老师的相声。我也是特别喜欢听。 哎，你知道吗？ 深秋说的 这位老师的相声哈，有段时间是我的助眠神器。 哎呦，是吧？ 我一到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打开啊。 哎，是 听听这位老师的 深秋 作品 这位老师的相声我也喜欢听他的相声可以说是杠杠的呀。 还有8398也说，来一顿美餐也可以。 美餐这是您要吃汉堡吗？那是那个美餐吗？ 这个汉堡也行啊。 哎， 有些汉堡 有的 足够大，吃起来也很过瘾啊。 哎，是，就专门有那个专门卖汉堡那个餐厅 啊。对， 它跟快餐的汉堡真是两回事儿， 不一样，不一样。 里边夹了巨多的东西， 就那个那牛肉特别厚 啊。你别说，那还真能吃得饱。 哎，天哪，我又饿了。 哎，吃牛肉什么的，这个是吧？吃肉。有朋友说了，他就是有谁说的，肉是动物，吃肉解决焦虑的， 是的还有笑一笑，花钱去超市， 哎呦， 哎，这个吃肉吃美食， 哎，是 都能解决焦虑。 7133他说了，刚才康乐你哼唱的这个彩虹是周杰伦的这歌吧？说看来周杰伦的曲风啊，声线特点特别适合你呀、啥意思啊？我这吐字还挺清楚的但是杰伦的这个 又没夸到点上。 周杰伦啊，他唱歌这个调其实非常高的，他高调的那种歌我真的唱不上去。我唱他那种声调非常高的歌啊，我得有的用假声来唱。 上回我说你特别适合唱谁的歌来着？ 陈奕迅的歌，我还毛不易的歌我比较适合。 哎，反正就是这种慢歌的。 哎，而且这个是就是要什么中声中低音的这种我比较适合。7133他说中奖了，中奖0.1元奖虽然不大，但是您是好彩头啊，恭喜恭喜， 这是一份好运气啊。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女生宿舍焦虑时候就爱听单田芳老师的评书啊，评书联播， 当然好听了。 哎，各有各的招，独一有二也说、哎、现在看首钢已然不焦虑了啊，希望将来还能够像以前那样有焦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又什么意思呀、 哎、 我大概的意思我理解哈，就是独一有二呢，以前对于首钢拿到取得更好成绩，比如说夺冠啊，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信心， 哎， 所以场场比赛关心则乱嘛，有希望你才会焦虑， 没错。 现在呢，对于首钢，就进入季后赛这个目标呢，应该也是怎么说呢，比较有把握了，反而也就不焦虑了。 哎、是啊，反正大家，我觉得。客观面对球队现在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嗯、就是大家聊得很嗨啊，就是在情感方面肯定都是支持球队，希望他能赢球，那当然都高兴的一件事儿。 对 啊，但是要客观评价现在球队的一个情况，咱们作为一个球迷啊，理性面对输赢。什么呢啊，我觉得球队他在常规赛当中，这不可能说常规赛就把这个所有悬念都给终结了， 嗯， 一般到季后赛有球队才发力，包括季后赛才可能说所有的这个四梁八柱全部的齐全， 对呀、啊， 包括首钢队这小外布朗还没出来呢，各位啊，着啥急呀、啊，是吧？ 嗯，是的，这我这游戏才刚刚开始，我不得稍捂着点啊？ 哎，是啊， 刚开始我就让你看到我加点儿、 啊， 那我以后还怎么玩呀、 啊？你看这暴露目标有时候那就不行的一件事儿啊。 嗯嗯 啊，当然这边我们还有一些今天热搜的资讯方面也给您介绍介绍。 是的，关于过年回家这事儿呢，大家不用焦虑啊，我们听一听钟南山院士是怎么说的。 哎， 马上春节就到了嘛，很多朋友都想着说，哎呦，今年要不要回家过年啊，回家这个春运啊，或者说疫情防控方不方便呀、 哎、 那钟南山院士就认为啊，没有风控的地区，也就是低风险地区，大家可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之下，有条件的回家过年，不需要完全停摆。 没错、 嗯、 啊，当然了，说到这个疫情方面啊，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这几天也非常关注到的是陕西西安的防疫的情况。这边也看到了，根据陕西日报的报道，1月5号6号陕西省长赵一德到西安市督导检查医疗救治和院感的相关防控工作，他表示无故停诊推诿造成的后果要严肃追责呀。 嗯， 另外呢，西安也是明确了就医的相关流程，表示不得以查验核酸证明作为接诊的相关的限制条件。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国家邮政局也公开向单位个人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到，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 哎呀， 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递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那同时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建立快递运单制作、管理、保存、销毁等管理制度和操作的规程，采取加密、去标志化等安全技术，保护这个客户的隐私。 另外还关注到今天热搜当中有一个事儿啊，山东某一男子看到电视的时候认出来了，竟然是他失散了13年的母亲。 哦，妈妈 啊，当事人就说 了， 镜头一晃而过，但他就认出来了、 嗯、 哎呀，这是他走失了13年的母亲、啊、 人说这个母子连心哈， 是 即便13年没有见到，但是只要见到呢，就能够确认这就是我妈妈，确定确定100%的肯定。 哎呦，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嗯、是的。而且呢，这个刘先生还拿出妈妈以前穿过的衣服、家里的照片，老人呢也渐渐的认出来了，两个人就抱头痛哭。 另外还有一件事啊，今天大家可能关注到了，说哎，迟到这事扣钱上热搜了、 嗯、是的，昨天看了视频了。 哎呦，这个挺横的是吧、 哎、 在那视频里道歉了，这人道歉了。 嗯，说这个呢，最近安徽合肥紫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啊，离职时结算当月工资，由于迟到了3回，公司呢规定每次罚款1000，所以他被扣了3000，只拿到了2000多块钱、 哎、啊。 哎，根据劳动法规定呢，员工迟到半个小时以内扣除当日日薪的1/16，所以这位员工呢就越想越不对，就联系了媒体，但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却拒绝了采访，而且还让记者就是圆润的离开。 你看，很横。 是的 啊，但这事儿呢，最新的根据媒体报道出来以后，这个负责人已经道歉了啊，但是道歉这事儿就完全能解决问题吗？合肥市的劳动监察部门据说已经赶到该公司，介入了相关的调查了。 嗯，是的。还有这个，我们来看一看云南扶贫组织和山村小学合作，奖励优秀学生 每人一只小猪，有多可爱啊！ 每人一只佩奇 啊，一只小猪佩奇。 是。 那这个小猪佩奇呢，大概是20斤重，20位优秀生通过抽签具体分配重量略有差异的小猪，家长和学生都很高兴。 哎呦，真好啊！小猪它是一个特别有灵性的动物。 是的。很聪明， 猪猪 很聪明， 特别可爱，而且， 而且人说属猪的人都特别有福气。 哎，是啊，说的我有点想养一只小猪了。 说的我都有点想属猪了，这不可能啊！ 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咱们是不是也刚才提示的这个健康方面的事儿啊？夏萌天天站着办公， 哎，刚刚也看见咱们有家里人说自己这颈椎不好、腰椎不好的啊、 哎。 是的，这不光是我们有一定年纪的人得关注，青少年朋友也要关注健康杀手，就是脊柱侧弯这个事儿哈，我们都说抬头挺胸就支棱起来，能够显示出一个人的精神气儿。然而呢，最近一些年，咱们国家青少年儿童脊柱侧弯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哈。脊柱侧弯成为继肥胖症、近视眼之后的第三大青少年健康杀手，也医生也说，每20个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个脊柱侧弯，可想而知这发病率有多高。 哎， 中小学每个班级里平均有1到2个脊柱侧弯的学生，临床数据也说，大约有10%的脊柱侧弯患者进展至需要手术治疗。目前呢，咱们国家约有70多万青少年急需接受这方面的手术治疗。 是， 而且呢，医生还提醒，脊柱侧弯这个事儿哈，要尽早发现，尽早手术，可以降低很多风险的。 哎，是这个平时习惯非常的重要啊。这边大家都了解了，什么事儿最能够让各位对抗焦虑？说起听评书了，这好多朋友都是单田芳老师，跟康乐一样啊，是单老师的书迷。这是谁？深秋说的，他爱听《岳飞传》啊，这太好听了。还有闲人北三儿说爱听《佟林传》，哎呦，�咱俩一样，我爱听《佟林传》。300回的，还有这个200回的电台电视版的，我都听过。 评书吗？ 评书。 哎呦，那我得 单田芳老师的，是里边有一句话经常说，叫什么？所谓的“人上100，形形色色”，啊，就讲人多 啊， 啥人都有， 什么人都有。 哎，是，人上10000。彻地连天呢， 哎呦， 哎，你看这单老师这口头禅都是， 听评书也能学很多知识呢。 哎，没错，这边有朋友说了，刚才说的小猪猪真好啊，想起了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的事儿啊。是。 哎呦，死丫头说站着办公很好呀，对健康有利。他说我的秘书就是这样。哇，死丫头是， 哎呦，秘书 领导啊，有秘书的人。 哎呀，这有秘书的人说话就不一样了，是吧？这边再看一下大家的点赞助力榜的情况。第一名今天3255YY，恭喜，终于今天是夺冠了。1908今天排第3，第2永远的儿媳妇儿，第4默默听专家，第5我在朝阳，第6大辉698，第77177QQ，第8涂晓东，第9我叫舒墨，第10小小江。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接下来送给各位一首歌，保证能够让您对抗焦虑。这首歌叫《我欲成仙》。 我欲成仙，快乐齐天。最终还是那些年，缠缠绵绵总不变，写尽了从前以后，佳酿红颜，美妙不可言。怎样看破命中 看透镜中仙， 无非是再多一点， 再少一点， 谁知身何间？ 窗前的灯和窗外月，心忽明忽暗，甘心了天，改良了再挣脱纠缠。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呀。 首钢得胜利呀，康乐你得加油啊， 加油。 快乐起点，让自己对得起美丽语言，天将不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然后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